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最近挪威举行了庆祝集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埃及竹地思想研究委员会举行了一级讨论会、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奥地利维也纳的金正日竹地思想研究青年小组举行了讲演会和电影欣赏会。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莅临下，隆重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和未来科学家大街等我国影片。